听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家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呢，为您播出的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千古中医故事的精彩剪辑，请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为您讲述诊病圣手扁鹊的故事。 扁鹊是我国中医理论的奠基者，他以自己的实践首创了中医的四诊法，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望、闻、问、切，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诊断体系。扁鹊的一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当中专门写了扁鹊的传记，因此扁鹊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进入正史的医生。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医学史上地位极其重要的名医，却留给后人太多的谜团。比如他为什么会有三个名字，而究竟哪一个是他的真实名字，他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他妙手回春的奥妙又究竟在哪里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以史学家的观点为我们一一破解这些谜团。诊病圣手，敬请关注。 史记在讲到扁鹊的时候，一开始说这么一句话，说呀，扁鹊者，渤海郡茂人也。这个茂在哪儿啊？在河北的任丘这一带。那就是说，扁鹊这里面第一说了他家乡，第二又说姓秦氏明月人，这里又出来第二个名字，就叫做秦月人，也就是扁鹊，也就是秦月人。还不算完，在这个《史记正义》里面呢，还有一说，说这个扁鹊呢，啊，说是在这个嘉鱼，这个卢国，卢国在哪儿啊？也是在齐国的渤海卢国，这个卢国在现在山东的长清这一带，所以它又叫卢医。所以到现在我们看到扁鹊有三个名字，第一扁鹊，第二秦越人，第三卢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么现在大家的看法是，扁鹊是上古时期的一位传说中的医生。这个人呢，到处行医，治病救人，人们非常尊敬他，因为他来了以后啊，可以说是人们的病都好了，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医生比作像一只带来喜悦的喜鹊一样，所以这是一个传说的人物。而秦越人应该说是确有其人，他就是史记上说的在渤海郡这儿的啊一个大夫。而卢医呢，他是指他出生的地在卢国。所以这样一看，这三个名字当中，秦越人是确有其人的。而扁鹊呢，正是由于他到处行医受到尊敬，人们就把技术高超的人叫做扁鹊。于是秦越人 也被称为扁鹊，啊，所以有人说扁鹊就是古代医术高超人的一个通用的名词。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扁鹊原来是个神话人物，但是由于他和秦越人合为一体，就成为一个令人非常可信的人物了。 按照古人的传说，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把安康和快乐带到哪里，好比是带来喜讯的喜鹊，所以古人把那些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医生称作扁鹊。而这个出生在鲁国、名叫秦越人的医生，医术高明、学识渊博，走南闯北治病救人，顺理成章地被人们尊称为扁鹊。不过有一个问题却一直在困扰着人们，那就是扁鹊生活的时代十分模糊和混乱。那么扁鹊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人呢？有关于他生活时代的记载又为什么会出现模糊和混乱的情况呢？ 扁鹊行医的时间在我们现存的文献当中范围太大了。你比如说记载，大家这个应该说很熟的，那就是给蔡桓公看病，大约是在公元前的695年；给国太子看病，大约是在公元前655年。那么他最后看的一个人是秦国的秦武王，大约是在公元前的309年。所以这样一算，这个扁鹊啊，应该是在300多年的范围内都有他的事儿。那么一个人不可能活这么多时间，所以这里面人们就很难界定，就说扁鹊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人了啊。现在呢我们有几个方法就可以界定一下扁鹊大约生活的时代。第一个，如果大家翻汉书，就班固写的汉书啊，古今人表，古今人表里面呢，班固把从上古啊到秦朝的大约1400-1500人都写进去了。他根据这些人的人品啊排列了高低不同。那么扁鹊呢，在古今人表里面，班固把它放在了和越王勾践和这个赵简子大体的一个时代。而越王勾践和赵简子呢啊都是春秋末到战国初年的人。我们如果看这个表，你看扁鹊跟他们都是在一块儿的。所以有人说扁鹊应该是春秋末战国初年的人，这是一说。第二说呢，因为扁鹊在这300多年这个时间里啊做了许多事儿，看了许多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你认为可信的这个病例作为界定扁鹊活动的时间。这就是大家看到的说扁鹊生活的时代就各种说法都有。但是其中有一种说法啊，有比较多的人认为，那就是扁鹊死于秦国。那么在秦国死去以后，就以后就没有扁鹊的事儿了。所以有人认为扁鹊大约死于公元前309年，这是战国的啊中期到后期这个阶段。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呢，就是对扁鹊啊不要做非常准确的界定，因为在他身上有许多故事啊是传说的，还有许多是预言。那么就干脆就说一个扁鹊是春秋战国人，就不用太较真了，因为很难考证出准确的他的活动的时间。我自己感觉这种办法啊应该说能说得过去。我觉得对他就是不要太计较，太把他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地点人物搞清楚很难了啊。所以我觉得就笼统的说春秋战国人啊，或者叫东周人就可以了。 关于扁鹊医术的修为，史学界一般认为他是在长期的医学实践当中刻苦钻研不断总结，才使得其学识与医术 达到了常人难以超越的高度，最终成为流芳千古的一代名医。那么扁鹊究竟有着怎样的医术？他对我国医学到底有着怎样的独特贡献呢？ 扁鹊呀、我们现在看到他在中国的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开创的作用。那么我们不要说我们今天的人对他的评价，我们就看看古代的人，汉初他的名气已经就是人人皆知了，人们常常在说话当中自觉的不自觉的就提到他。到了西晋，有一位炼丹家叫葛洪，就说扁鹊呀、是治疾之圣，就治疗疾病的圣人。结合扁鹊的医疗实践，我觉得不过分。为什么呀？因为在扁鹊身上我们看到了在中医治疗法的几个关键的环节他都有开创之功。第一啊，切脉大师。咱们中国古代的医学家早就发现了人体的这个血脉的这种跳动和心脏是同步的，那么在长期人们的实践基础上，这个切脉就逐渐走上了科学。而在这过程中，扁鹊是第一人。司马迁就这样说嘛，天下谈论诊脉这个事儿是从扁鹊开始的。如果我们看扁鹊行医啊，你会发现他的切脉是非常准的。比如有一个故事，他在晋国正碰到当时在晋国总揽朝政的赵简子病重。当时这个赵简子啊，是在这个生活中啊突然昏倒啊，不省人事，人们都非常害怕，就把扁鹊找来了。史记记载是这样说的，说扁鹊入，视病出。你看扁鹊入进去，进去以后看赵简子的病，然后就出来了。大家说这多简单呢，但是出来以后我们一看扁鹊说的话，说明他给赵简子看病了。怎么看的呢？号赵简子的脉了。扁鹊这样说的，扁鹊说没问题啊，他现在虽然昏迷不醒，但是他的脉搏跳动很正常啊，你们不用大惊小怪，不出三日他一定能够醒来。你看这把握性多大啊！我没有看到他给赵简子啊这个下过什么药，但是两天半赵简子醒了，说明扁鹊号脉是很有把握，他通过脉象可以断定一个人有事儿没事儿。而在切脉这个过程中，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在扁鹊之前也不是说没有切脉啊，因为脉象是中国中医啊很早就有了。关键在什么地方呢？过去切脉，包括扁鹊曾经也这样切脉，就是顺着人身体的血脉一点一点的去摸啊，浅层的深层的一点一点去摸，应该说比较麻烦。扁鹊切脉为什么评价这么高，就是因为他发现了人身体的切脉的一个交接点，就是寸口，这是了不得的。我们现在看到中医这个切脉都是猫手腕子上这儿，是吧，寸口。那就是说在扁鹊之前，或者扁鹊曾经还用比较古老的切脉方法啊，顺着身体的血脉摸，那显然那是比较传统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司马迁说的是很准确的，今天下言脉者有扁鹊也。所以这是扁鹊的一大贡献。 司马迁认为中医的脉学是从扁鹊开始的，对于这样的评价，后世学者也有不同见解。他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脉诊就已经达到相当水平了，当时的重要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和稍晚的《难经》中已经对脉诊有许多详细论述，这些都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脉学已经成为我国古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了。那么除了脉诊之外， 扁鹊行医的神奇之处还表现在哪里呢？ 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展示了扁鹊的医疗技术，这个史记有记载。他是说有一次扁鹊带着几个学生路过虢国，虢国是西周分封的一个诸侯国。那么这个国家当时这个大街小巷都传，哎呀，咱们的太子死了，国王的太子死了，人们都感觉到很惊讶。那么扁鹊就一边走一边问，走到宫门面前有一个中庶子，中庶子就是当时的这个国家的那个一个侍卫大臣，就是国王身边的人，就问国太子怎么回事。这个中庶子就说太子的病是血气运行错乱，没有规律，突然发生了暴病，猛烈的冲击他的体表，这就造成了内脏受伤，人的正气不能制止邪气，邪气聚集而不能疏散，导致阳脉缓慢，阴脉急促，突然昏倒而死。结果扁鹊又问他什么时候死的，死去有半天了，下葬了吗？就收敛了吗？放在棺材里吗？没有，才半天多。结果扁鹊听到这儿就感觉这个国太子可能没死，于是就告诉这个中庶子，他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国王，外面有一位大夫叫秦越人，他久仰大王的名声，但是没有机会给大王效力，现在听说太子已死，愿意给他看看病。结果这个中庶子不太相信，他觉得你怎么能够给我们已经死去的人看病啊，所以他说了一番呢，说过去有一位大夫叫渔夫，这个渔夫是上古传说的一位大夫，说他看病是非常好的他抛开人的肌肉顺着人们的血脉去找他的病区然后把他的内脏全部给他这个整理一遍，说这样人就可以活了。他告诉扁鹊说，你要没有像渔夫那样高超的医术，你就别说这话，就你别说大话。结果扁鹊怎么说呀？扁鹊说，他说我看病注重的是通过表象看到内在，又通过内在的这个病因呢看到他表象的反应。这样一说，这个中庶子就感觉这个人还是有点来头的，于是就转身回宫报告了虢国的国王。虢国的国王一听有大夫要治已经死去的国太子的病，就要亲自接见扁鹊，又跟扁鹊讲了一通这个国太子怎么死的，说着说着两眼就泪流不止。于是扁鹊说，你现在回去看看你们的太子还有呼吸，他的鼻子还在微微的震动，你顺着他两个大腿向上摸，体温还有。你看到现在扁鹊没有见到病人，仅仅是听他们说，应该说这是中医的哪一个步骤啊？问，通过问，有经验的大夫基本就能察觉到病人的症状。那么当可以去看太子的时候，那么扁鹊就进去了。进去以后，他观察，他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你这个太子得的是一种失觉，失觉就是人昏过去了，觉嘛，昏觉，不是真死。我现在给你治，怎么治？大家注意他下面几个方法。第一，让他的学生子阳拿这个针呢，在他头顶上的一个穴位叫百会给扎，然后又配了两副药，让他的另一个学生子豹拿这两副药是热的，在他的腋下不断的熨烫不断的这个摩擦，这样很快呢这个太子呼吸就正常了，就活过来了。这时候扁鹊又给他配了药，告诉他按照我说的这个药要吃。结果国太子吃了20多天以后身体完全恢复了。所以这个病例全面展示了扁鹊的这种高超的医术。 从史书所记载的扁鹊治病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法：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称他们为望色、听声、斜眼和切脉。在四诊法当中，望诊居首位，十分重要，也十分深奥。扁鹊不仅诊脉的能力非同寻常，望诊的技术更是出神入化。而最能表现扁鹊这一绝技的，就是已经编入中学教材的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究竟是如何树立扁鹊的神医形象的？ 那么治疗郭太子啊，我们看他用的是全部的疗法当中的比较最关键的还是切脉，但是我觉得高明的大夫不是光靠切脉的，所以望诊呢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看看你，看你的气色，看你的体型，看你的身体状况，就能看出你病在哪。我想这个病例大家应该是家喻户晓吧，已经写入这个中学教材了。大家知道是哪个病例吗？扁鹊见蔡桓公。这个故事啊也有几分传奇色彩，但是应该说他对于树立扁鹊的医圣的形象啊确实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呀？我们说扁鹊切脉是一绝，望诊呢也是他的拿手。那么扁鹊见蔡桓公这个故事啊，在文献当中啊有两处记载，一处是韩非子，现在咱们的中学教材多半用的是韩非子扁鹊啊，这个见蔡桓公。另外一个就是史记，史记呢是讲的是这个扁鹊啊见齐桓公啊，齐桓侯。所以现在究竟是见的是蔡国的国王呢，还是齐国的国王啊？现在有考证，各说各的理。不过我觉得呀，这个故事啊本身并不在于见的是哪个人啊，是蔡桓公啊齐桓公，这倒我觉得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这个故事本身有一种预言的性质，它更深层的含义不再是见的谁，而在于这个故事本身。所以我觉得呀，我在说的时候就干脆不用或者是蔡甚至齐了，干脆就说是桓公或桓侯就行了。第一个呢，就是说扁鹊有一次啊在这个桓公面前呢站着看这个桓公，他看了看以后他说：君有机在凑礼啊，不至将恐身。这大家很熟了啊，说国君啊你现在有病，凑礼在哪儿啊？凑礼就是那皮肤的纹理啊，那应该是你的气色你的肤色不太好，你现在赶紧治，不治这病将要深。这个当时应该说这个桓公应该说还没有感觉，所以他听了扁鹊的话不以为然，寡人无机，我没有病。那扁鹊一听这个就走了，走了以后这个桓侯啊不太满意扁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些医生啊太耗力了，他专门给那些没病的人看病，假装他会看病，等于讽刺这个扁鹊。结果隔了十天扁鹊又来了，又看这个黄，看了一会儿扁鹊说：哎呀，您的病已经到了肌肉里了啊，赶紧治吧，不治将会发展。这时候这个桓公还不以为然，带搭不理的，结果扁鹊感觉你不听我的，我也没办法，又走了。隔了十天又去了，这时候扁鹊说：国王，你的病现在已经到肠胃了啊，希望你治啊，不治会更加严重。这桓公啊一看你扁鹊总找我毛病，我现在又没什么感觉，依然不治，依然不理睬扁鹊，扁鹊又走。第四次扁鹊又看到了桓公，这一次扁鹊一见桓公，大家从这韩非子从史记都会发现那句话，马上转身就走，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这时候桓公赶紧派人去问啊，你怎么这次一句话不说了？这时候扁鹊说了一句话，他说啊，国王的病 在凑里的时候我还能给他治，吃点小药就可以了。到了肌肉也能治，那时候呢可以扎针。到了肠胃呢也能够治啊，用热酒啊，叫火剂也能治。可是现在他的病已经到了骨髓了，这个病连管这个人的生命的那个司命神，说这个神都治不了了，我扁鹊我也没办法。说完了就走。没隔几天，这个国王浑身疼痛，这会儿他就想到了，哎呀，扁鹊当时一再警告我，一再告诫我，我怎么不听啊？于是赶紧派人去找扁鹊。这时候扁鹊已经跑到了秦国，这个桓公不多天也就死去了。那么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想有两点需要注意的。第一，望诊的高手，从扁鹊发现国王有病，先在皮肤，后在肌肉，后在肠胃，后在骨髓，说明他非常注重这个人体的组织结构，有表即里，有浅即深，这点也是符合中医原理。高明的大夫是能看出他内在的疾病的。我们为什么不是大夫，我们为什么不能治病，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头事儿，只能说哎，你气色红润啊，你脸色苍白，但是为什么红润，为什么苍白啊，他健康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得病原因在什么地方，咱不懂。所以我们就说找大夫，自己真不能给自己随便这个断病，是吧？所以这是我说的这个这个故事啊，这个望诊啊，望诊的高手。第二一个呢，本身是个预言，他的预言的意思就是不在这个病，也不在这个扁鹊看的是哪个皇宫。韩非子写的预言多半都有政治的寓意，他实际是通过这个事儿告诫国君，国家有问题要及时整改，防患于未然，不要等问题大了不可收拾了，但那时候亡国了，你国君死了，不就这道理吗？所以他的政治寓意啊非常的鲜明。当然也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警告，比如啊，这个发现病及时治，发现问题啊及时解决，啊，这都是大家可以悟出来的。 扁鹊，中国第一位被载入正史的名医，医学界把他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众多的同行中名声鹊起？有关扁鹊对中医的贡献，民间和正史当中有哪些传说和记载？他神话般的学医经历是否有证可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解读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之谜。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下面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家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呢，为您播出的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千古中医故事的精彩剪辑，请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为您讲述诊病圣手扁鹊的故事。 扁鹊是我国中医理论的奠基者，他以自己的实践创立了中医的四诊法，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望、闻、问、切，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诊断体系。医学界历来把扁鹊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扁鹊的一生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在有些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中，扁鹊堪称神医，无论什么疑难杂症他都能够手到病除。最为神奇的就是它能够透视人的五脏六腑，具有特异功能的记载。那么扁鹊真的具有什么特异功能吗？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史书当中有关这一方面的记载呢？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解读千古中医故事之扁鹊之谜。 在《史记·扁鹊列传》里，一上来就司马迁就写到了，原来年轻的时候啊，是一个社长，社长就是家乡的一个招待客人的一个客管，啊，他是负责这个客管的。那么客管的人来来往往，那么经常到这来住的，有一位人叫做长桑君，这个长桑君呢，有时住一段，有时又走了，有时又来了，这样连连续续的。有十几年，那么有一天，这个长桑君就把扁鹊啊叫到跟前，啊，他跟扁鹊这样说的，他说啊，这个我啊现在老了，我有一个禁方，禁止的禁，禁方就是秘方，上面传下来的秘方，我想给你，但是你必须按我说的去做。扁鹊赶忙点头，啊，没问题，您放心。说着，这个长桑君就掏出了一种药。然后他对扁鹊说，他说你要吃这种药，但是吃这种药你应该用上池之水来送下去。上池之水什么水啊？现在的解释有不同，有一种解释说上池之水是天上落下来的，但是没有落到地上，而是落到树叶上了，啊，落到草上了，也就我们常说的露水，你用这种水把这个药送下去，将来你会知道许多事儿。那扁鹊就答应了。然后长桑君又掏出了那个禁方，那就是非常绝密的药方给了扁鹊。那么扁鹊就按照长桑君的对他的要求，就喝上池之水送这个药一个月。一个月以后，突然，实际原话，事件原意方人，就突然他看到了原是墙啊，突然他看到了墙的那边的人，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的。扁鹊吃了这个药，突然能看到墙那边的人了，这太神了。结果呢，他就用这个办法来治病，可是他表面上呢，还要给病人呢这个摸脉，